不比原来传统的茶差，甚至在味道很多一些特殊的香气当中比原来的更好喝。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四川青城山的茉莉花茶的品质回馈图，其中包括三斤的茉莉花茶、在市场上得1000多块钱肯定是有的、但是在节目当中呢只需要499块钱，我们真的是把性价比期间的中间商的这些赚的差价， 说什么性价比，我觉得可能人都没什么钱赚你多费工多费料啊， 是的，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广购物双十一优惠，让利提前开始抢购了，送积分享折扣，尽在10月28号至10月30号。新老会员来店订购即享95折优惠，再送您双十一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买时立减5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是一年一产的核桃季又到了，记得小时候啊，一到这个季节，我爸就会提着长竹竿，带着挎篮子的我一起去核桃园打核桃。刚打下来的核桃啊，和市场上买的这个核桃是不一样的，外边包有这个浆皮，需要暴晒去皮之后才能够崩脆有油。 那个时候啊，年纪太小太馋，根本等不了核桃晒干去皮，直接用手剥了敲了核桃吃。说实话一点都不好吃，湿湿的不好剥，涩的发苦，而且手上的核桃爆浆汁呢肯定洗不掉。可就是这样都觉得那个是可以炫耀的童年美食。 那今天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185的纸皮核桃，让您重温童年的味道。小鸡蛋大小，用手一掰就开，橙黄的果仁饱满又清香，咬一口又酥又脆，而且是越嚼越香。现如今啊，2018年的首批新疆185核桃已经上市了，超市一斤大概要70-80块钱左右，而本档首批活动价199元，订购一箱5斤，划到每斤只要39.8元。热线是400-07-106-108，400-07-106-108。 不过呢，因为是2018年的首批185核桃，货源紧张，只到了10000斤的新核桃，大概够北京今天、明天两天的推荐。所以听到就一定要把握住了，400-07-106-108，400-07-106-108。核桃呢，富含了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有着万岁子、长寿果等美誉，所以不论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都可以每天吃几颗核桃。 对呀，秋冬正是吃核桃的好季节，早餐喝杯核桃豆浆补充活力，工作节奏太快又累又困的时候，干吃几颗补充能量，平时炒菜炖汤的时候放上两颗核桃提鲜去味儿啊，又或者是家里来了小客人，亲自做个琥珀核桃给他们吃，那就根本停不下来了。关键是现在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2018年的首批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不消超市里70-80一斤的价格，199元直接带回家一箱5斤，划到每斤啊只要39.8元。 算算看啊，39块钱呢就是一次水果的钱，给孩子买个汉堡薯条就差不多了。但是今天呢，整整一斤的新疆185纸皮核桃全家都能吃，壳薄一剥，去壳后呢清香酥脆， 这可不是您在菜市场或者超市里买到的普通核桃可以相提并论的。 嗯， 所以不妨来试一试，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到家，整整一箱五斤的大核桃，您先掂一掂，只多不少，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的话呢，当场拒收都是可以的。而且今天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成功订购核桃之后呢，我们还要再附赠给您一把核桃夹，让老人和孩子也能轻易的吃核桃。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1457的朋友说，我妈特别喜欢吃核桃，一到这个季节啊，就去超市里买着吃。你别说，每次和她打麻将就没赢过她。看来这核桃真是好东西。 嗯， 还有3096的朋友说，我老婆怀二宝的时候啊，什么都吃不下去，可她每天必吃五个核桃，说是对孩子好。2963的朋友说，上次就看朋友圈有人在卖这个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一斤要50多块钱呢，今天听说30几块钱就能成功订购了，这么便宜是不是今年的新核桃啊？ 您放心啊，想购电台呢推荐新疆阿克苏的185核桃也不是第一年了，那去年前年大前年都有推荐过，要是核桃不好的话怎么可能再推荐几年呢？ 嗯， 再说了，是不是今年的新核桃啊，您一看就知道了，果壳颜色是否新鲜，是否光洁清晰，那果仁呢是否饱满，是否清香宜人，吃的东西啊不比居家用品，一尝就知道了。 嗯， 今天明天仅此两天，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99元就能订购到一箱五斤的新疆185纸皮核桃，自家吃，亲朋好友分一分都挺好的。关键是39.8块一斤的185核桃，您在市面上可是订购不到的。 嗯， 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1033的朋友就说了，前两天逛超市还看了这个核桃上市了呢，新疆的核桃一袋一斤都得70-80块钱，你们才30几块钱一斤，好便宜啊。 嗯， 还有5873的朋友说，秋冬季节啊就应该多吃点坚果，所以每天啊我妈都会剥几个核桃给我们家的小宝贝吃。 太好了。 还有9196的朋友啊说，185的纸皮核桃好剥又好吃，特别适合我们这些记性不太好的老年朋友吃。 嗯，没错，其实不光是老年朋友要吃啊，平时工作节奏快的上班族，又或者是用脑过多的学生党啊，都可以吃。中国人讲究以形补形，那多吃核桃呢可以给大脑补充能量。而且我们也知道，核桃啊富含了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有着万岁子、长寿果的美誉，所以不论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都应该每天吃几颗核桃。 嗯，那今天新疆阿克苏2018年的首批185核桃，不需要商超70-80块钱一斤的价格，只要30几块钱，打进4007106108，花199块钱能带走一箱五斤的新疆185核桃，划到每斤啊只要39块钱。今天明天仅此两天，4007106108，4007106108，不需要提前支付一分钱，订购成功免费送货到家，到时候您看就知道了啊。纹理清晰啊，光滑饱满的185大核桃，用手一掰就开，橙黄色的果仁又酥又脆，越嚼越香，全家老少都爱吃，而价格更是一步到位。拨打4007106108，199元一箱五斤，每斤只要39.8。好了，留下30秒钟，各位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后走过一段路，心才会清澈，也才会看到、哦哦、关于爱眼神的滋味，不要去发笑，仔细思考、哦哦哦、爱过的他和流过的泪都会是珍贵的记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讲开始呢，我们给大家继续介绍糖尿病的另一个比较更严重更广泛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糖尿病性神经病变。什么是糖尿病神经病变呢？它是一个糖尿病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是糖尿病在神经系统方面发生的多种病变的总称。那么糖尿病对神经的损害啊是非常大的，可以说神经病变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发病率最高的一种。因为葡萄糖进入这个神经细胞的时候，它不需要胰岛素的帮助，所以糖尿病病人神经细胞中的葡萄糖的浓度非常高。如果你血糖高的话，就是这个你的神经细胞里的葡萄糖也非常高，因为它用不着胰岛素，跟胰岛素没什么关系，帮不了它。这些葡萄糖呢，在全糖还原酶的作用下，先生成山梨醇，然后又变成为果糖，使得神经细胞中的渗透压升高，吸收水分过多，这样呢，它就发生了变性，变性以后就失去了神经细胞的正常的生理功能。由于糖尿病病人血糖高，神经细胞中的蛋白质也发生了糖化变性，再加上呢，糖尿病微血管病变造成了局部缺血，最终就导致了神经细胞肿胀。另外呢，神经纤维脱壳，它那个壳膜脱落，糖尿病神经病变发生，全身其实各个组织上，特别是各处的神经都可以受到糖尿病对于这个神经细胞的损害，这样呢就使得我们这个很多神经系统就神经细胞系统就不能发挥它非常好的作用。那糖尿病神经病变发生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呢？一般来讲，那个糖尿病神经病变的发生率跟血糖你控制的好坏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血糖控制的好，糖尿病神经病变发生率就低，反之呢就很高。另外呢，这个糖尿病神经病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你比如小于30岁的大概有 5% 发生这样的合并症，大于30岁的就有50%的人就有这个糖尿病神经病变的合并症了。如果你大于50岁以上就 70%， 50到60岁的高龄的时候，那就是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或早或晚或轻或重都有这个糖尿病神经病的这个发生。70年代初期的时候，糖尿病神经病变占糖尿病总数的只有 4%，但是呢，近年来由于检查手段的增高，发病率呢就发现呢，就早期可以发现了，70%以上了。有文献报道啊，这个发病率啊在17%到40%，然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率占糖尿病总数的60%以上。这个随着病程的延长，你就是病程越长，然后呢，你这个发病率又早。可以这个糖尿病肾脏的病变可以达到90%到100%，就几乎每个人呢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在80年的时候，有一个地区得10万人进行调查，然后新发现了150例这个糖尿病病人，这个糖尿病病人中发生神经病变的就已经有90%了，其中周围神经病变的85%，这也是糖尿病合并神经病变最常见的一个症状。然后植物神经病的病变占了56%，脑部的病变占4.4%，脊髓的病变也占一部分，然后颅脑的病变也占一部分，就很少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就说明了糖尿病神经病变，一个对于你 这个病程的长短、血糖的高低，还有你年龄的高低都有非常大的关系。你到六七十岁以上、七老八十以上，基本上糖尿病病人啊，都伴有或轻或重的各种各样的，因为是周围神经啊，还有这个中枢神经啊，还有植物神经啊，不定哪个神经就发生了，这因为微血管的病变而发生了这个并发症。那糖尿病性神经性的病变的机制啊，其实到现在不是完全很清楚，但是从糖尿病各种病变的共同病理和病理生化推测，有几种啊是情况呢，是引起糖尿病神经病变的最主要的考虑方面。一个就是血管神经障碍，因为糖尿病病人啊，微血管的病变几乎发生在所有的脏器。很早的时候啊，就是认为啊，这个微血管的病变呢，主要在眼底啊、肾脏啊、神经病变共同基础上产生的，大多数。单神经病变，不论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的，那么都支持一种什么学说呢？就是血管神经障碍学说。而双侧对称的神经病变和植物神经病变，在这方面的证据就比较少。就是说，神经血管的它这个收缩障碍啊，或者是它一些化学反应的障碍啊，所引起了这个血管神经障碍，所以就发生了神经的病变。第二个呢，就是代谢障碍学说，因为这个糖尿病病人啊，长期的血糖处于高水平，而且呢，如果是没有得到很妥善的这个控制，不能这个非常平稳的、经常的保持在正常的这个血糖的范围，来回的跳，这都不好，或者是经常在搞的水平达不到我们临床治疗应该达到的这个理想水平，这样就造成了葡萄糖活化障碍，然后呢，脂质代谢的紊乱。当这个末梢的神经摄取葡萄糖减少，而它这个神经内的果糖和山梨醇增加，山梨醇不能通过细胞膜而在细胞内储蓄，就产生了高渗压的状态，就引起了细胞的功能障碍，早期呢就使着这个神经传导的速度减慢，脂质代谢中和脂酸合成途径中的第一个阶段所必须的有一种酶在糖尿病的时候就不足了，这样就导致了神经细胞的功能异常，早期呢都是可逆性的传导速度减慢，然后不可逆的病理变化。这个专家也指出了肌醇代谢的障碍也跟这个就是糖尿病神经病变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三个就是维生素缺乏的一种这个学说，糖尿病神经病变啊，多是由于微血管病变和营养不良所致的。就是这个学说啊，就认为啊，这个糖尿病给予维生素 B1 的治疗症状就得改善了，从血中维生素 B1 浓度低，在这个尿中的维生素 B1 的这个排泄也减少，就考虑啊，由于维生素 B1 缺乏这种原因而引起的这个糖尿病神经病变。还有的呢，就是认为是维生素 B12 缺乏容易得糖尿病，而糖尿病患者潜在的维生素 B12 缺乏特别高，这个发生率啊特别高。当糖尿病的患者维生素 B12 缺乏，这个时候碳水化合物和脂质代谢就紊乱，血中的谷胱甘肽酶的浓度减少，就并发了神经病变。所以这个如果营养不好，特别是维生素 B 族 B1 和 B12 缺乏，也跟这个糖尿病神经病变呢有着这个非常大的直接关系。那我们从这儿就看出来啊，这个糖尿病神经病变的发生原因啊也是多因素的，单神经病变的发生可能跟微血管病变的关系比较明确，而多种神经的病变对称这个病变的发生跟代谢紊乱的关系也就比较密切了。所以这些上呢提供给大家这个知识呢，就是让大家知道不光是这个血管代谢的障碍，还有就是其他代谢的障碍，就是酶类代谢的障碍，还有就是维生素缺乏，特别是维生素 B1 B6 B12 的缺乏，那么对于糖尿病神经的病变呢都是在原因上啊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其实在这个两三千年前呢我们就在用它， 所以港贩的用的时候没有，但是在急救啊，或者是在有一些人能够容易得到，在他们经常用灵芝的表现上，就比一般人的人呢要健康。所以两三千年前呢，这个神农本草最早的一本中医药学书籍，就把灵芝列为上品。就把它列到365种中了，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当时呢，用这些药的人呢，就把它总结了，说这个灵芝常用啊，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虽然呢，它是一种就是那时候是一种这个总结，在没有这么多现代仪器啊。了解研究灵芝，了解灵芝，我们知道它有史达类150多种有效成分之前，这16个字跟我们现在灵芝用在药学上，用在临床上所得到的结果那是相通的，就证明了灵芝呢，不管在哪，不管在这个什么时候用，它都会对我们身体啊进行一些维护，特别是现代医学化学分析方法和新型科学仪器测定就证明了灵芝不管它生成之前的菌刺体还是生长过程中的子实体以及它的种子，经常用灵芝以后，那么现在呢中医药学总结了灵芝的四大治疗的功效，说它清血退火消炎补养，不是氧气的养就是养生的养，那么而且李时珍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它补益五脏之虚，就说它可以这个很好的调理我们身体，比如这个益肝气明目安精魂啊，益心气养神增智慧，益脾气补中安神，益肺气同利口鼻，至少你咳喘，益精气利关节肩筋骨好颜色，利肾气通九道，通九窍利水道。那这些呢都说明了我们的先人在用灵芝的过程中啊已经知道了灵芝这些非常对人的有好处的方面。而这个现在西药学肯定了灵芝的药理价值，所以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就把它纳入了法定的中药。那它又是药源的，所以在我们很多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啊在预防上经常用它帮助我们强壮身体上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那这个药学的研究呢就认为灵芝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还有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以及生物碱、生物总碱、核苷、甾醇类的东西，三萜类的化合物，只有灵芝才有的灵芝酸，这些多种无机元素、多种微量元素和大量的维生素，那么这些有效物质呢，我们经常用以后，它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抗衰老，然后净化血液、降脂、降血糖、稳定血压，还有减轻一些放化疗或者是药物的这个作用，来维护我们的肝脏。那像灵芝酸本身就有很好的维护肝脏、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灵芝这个柏醇醚啊、腺苷之类的东西啊，还可以促进灵芝的肝脏的再生。那么像这些呢，就使得灵芝，特别是在免疫功能上双向调整，来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同时呢，灵芝我们也经常讲啊，它有。在经常用的过程中，特别是对糖尿病病人，因为灵芝多糖呢，它本身就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它就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的内分泌腺体和内分泌细胞分泌量足平衡的生物效应，这样来使得我们的新陈代谢维持在非常正常的范围。特别是灵芝中的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它可以减轻身体的胰岛素抵抗，调节人体的代谢平衡，来恢复我们自身修复胰腺 B 细胞的能力，促进这个 B 细胞啊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减轻胰岛素抵抗，恢复正常的血糖水平，来协调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这个平衡，来减小并发症的发生，以及减少一些药物的毒性作用。灵芝降糖的成分除了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还有就是灵芝酸 B， 它可以促进对糖的利用，灵芝酸和 A 和 B 可以抑制脂肪的分解，同时呢灵芝的孢子粉有改善血液循环、提高胰腺生理功能、降低血糖，然后改善糖尿病的症状。灵芝的某些成分啊还可以植入脂质类的电子，把这个胆固醇的